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各位亲，当你工作累的时候呢，你就想想工作哪有轻松的，其实大家上班都一样累，不同的是大家挣的都比你多。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办国办日前印发中央团校改革方案，明确剥离学历教育，创新办学方式，突出政治培训，努力为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和共青团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国家发改委公布，今年将继续清理规范社企收费，减轻社会负担，预计超过1500亿元。2016年到2017年，我国已累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5000亿元。文化和旅游部将在全国范围继续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物消费等问题，加大整治力度。中国营养学会指出，当前我国是世界上食盐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2012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平均每日盐摄入量为10.5克，比推荐的6克高出75%。近日，三大运营商表示均已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专家指出， 5G 网络可使手机网速至少快10倍。北京地铁从5月起全线支持扫二维码乘车。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罗马尼亚总理登齐勒近日表示，罗马尼亚愿意与意大利就欧盟的未来加强对话，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我是李科，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喜欢你， 有点喜欢你， 爱是个野东西，很让我 花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 You're so cute, so wonderful 很多歌曲的歌词很美，美到打动人心。那在众多歌曲的歌词当中，你最喜欢的一句是哪一句呢？欢迎大家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郭靖，想个不停。 想着你，露出微笑，那种感觉特别好，看着你露出微笑，我的心情更特别好。而我一天一天日日夜夜不曾停止对你思念，我不觉得疲惫。到了每次我看着你，我的脸红的红的红的像一朵红色玫瑰。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只希望时间停在这一秒。爱的歌谣随风飘，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天天想你想的自言自语，我好想对你说，看见你的眼是否知道我喜欢你耶、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我好想对你说，看见你的眼着我，我只希望时间停在这一秒。爱的歌谣随风飘。我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天天想你想的自言自语。我好想对你说，看着你的眼，是否知道我喜欢你？耶、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我好想对你说，看着你的脸。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我好想对你说，看着你的脸，幸福一直就在面前。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的时候因为家里人的关系，然后呢他受到了中国戏曲文化的熏陶，长大之后呢做个歌手，他就大胆的把戏曲的那种唱法融入到了自己的 R&B 唱腔当中，然后呢用很呢喃的那种方式去表达出来，所以更加的迷人和感性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王诗安，这首歌《你的女孩》收录在他的专辑《诗》当中。你的女孩也表达了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思乡之情。继续为你请出的依然是深受家庭影响然后走上音乐之路的歌手刘子谦，玫瑰。 时间不停留，光阴恰似流水，不怕我只有后悔。所谓没有任何的原因不真心相对，想想看自己吧是否惭愧，沙漠里都有雨水你才错过机会。在我心里的玫瑰，千年生命在轮回，找到幸福之前要期待美丽明天。心叹没有抱怨，世界上还有温暖，找到之前期待明天。 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体验创新汽车产品，领略前沿汽车科技，品味时尚汽车文化。4月25号到5月4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带您定义汽车新生活。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弹奏的黑白琴键，你猜不透，你学不会，我的旋律你听见，弦外指引你无解，并肩的肢体语言不够整齐，不够绝对，沉默想讨你安慰，你却当作是责备。我爱上的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湿透的落雨大街，脚步仓促，水花纷飞，我的忧郁你发现，心底秘密却搁浅，独自的是给自己太多界限， 看着眼前的恋人或者是爱人，难免会觉得自己对对方到底是有多么深的真正的了解呢？可能很多人曾经都有过这种陷入在情感或者说是情绪的漩涡当中的那种迷茫。

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了什么做什么，快乐原来这么简单就拥有，阳光空气水就足够，耶、yeah, 好朋友一通电话就出动，哪里都是我们独家的皇宫，幸福不需要找理由，因为有你的笑容，距离算什么，在任何时候拥有，世界放手我们独家的皇宫，幸福不需要找理由。别想过头，回避过去的生活。今天身体已经全部都放空，旋律随着心情遥控，关键时刻要掌握，飞翔的自由，漫游外太空。想想 送到你心里，世界在我们的手里。Sunshine， 空气阳光里面总会有你来点缀。等待它给我就是现在，快乐没有尽头，远远传送你的爱。 世界放手中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的部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花大部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有趣的人生都生根发芽于寻常光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犹如昙花一现，只能起到一针强心剂的作用。怀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才能发掘出真正而持久的生活趣味。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珂。 今生今世